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晚上好！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，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，陪着你、 一起听故事、 听笑话、 听儿歌。 哎呀，这么好听的故事，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！ 是的，除了在收音机上听，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。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韩旭为我们写的，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走出森林的小红帽》。你一定听过小红帽的故事。小红帽戴着红红的帽子，在森林里走着，去给外婆送点心。不过我下面要讲的小红帽可不是你听过的小红帽，这是另外一个小红帽。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小红帽，对，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，所以他戴着黑黑的眼镜，提着篮子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儿。他要用这根棍儿帮助他走路，才不会摔倒。这个小红帽也住在森林里，他的外婆住在森林的另外一边。今天是外婆的生日，小红帽要穿过森林去看外婆。他一个人慢慢地走进了森林。森林里的一切他都看不见，所以对他来说，只是从一个黑咕隆咚走进了另外一个黑咕隆咚。可是他能听见，蹭蹭蹭蹭蹭蹭，他听到了什么声音。于是小红帽停下来问，请问你是谁？那个声音说， 我是一只兔子，你呢？ 我是小红帽，我要去森林那边的外婆家，我看不见路，你能帮我吗？ 兔子说， 不行不行，我跳得快，你肯定跟不上我。你看不见，那可以用耳朵听啊。 兔子的耳朵就很长很大，而且很灵敏。兔子甩甩它的长耳朵，对小红帽说， 哦对了，森林里有大灰狼，它的耳朵也很灵敏，它要是听到有小动物在附近，就会吃掉它们，所以小红帽，你可要特别的小心哦。 说完，兔子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小红帽只好使劲地支着耳朵听着，继续往前走。沙沙沙，沙沙沙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小红帽停下来问， 你是大灰狼吗？ 对面的声音说， 不对，我是一只刺猬。 啊，那你能带我到森林那边的外婆家吗？我看不见路。 刺猬说， 我不能帮你，小松鼠约我玩呢。你看不见吗？哦，那你可以用手摸呀。 小红帽伸出手向前摸，尖尖的刺扎得手指头好疼。这是刺猬的刺，它全身长满了尖尖的刺。刺猬对小红帽说， 你要小心，森林里有大灰狼，它的牙和我的刺一样尖，它很喜欢吃小动物。 说完，刺猬就沙沙沙沙离开了。 小红帽拄着棍儿继续往前走。嗖嗖嗖嗖嗖，这又是谁？小红帽问：“ 你是大灰狼吗？” 对面的声音说：“ 不对，我是一只臭鼬。” 啊，小红帽接着问：“ 那你能把我带到森林那边的外婆家吗？我看不见路。” 臭鼬摇摇头，不过就算他摇头，小红帽也还是看不见。他对小红帽说：“ 对不起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哦，你看不见，可以用鼻子闻吗？”“ 嗯， 就像这样。” 小红帽提起鼻子，使劲地闻了闻。“ 哎呀，好臭啊！” 臭鼬有点不好意思了。“ 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以为碰到了什么危险的东西，就放了个屁。哦，对了，请你记住，大灰狼的身上也很臭，你可千万要记好哦。” 嗖嗖嗖，那一阵臭味儿也离开了。接下来，小红帽已经走到了森林的深处，他又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对面向他走过来。“ 你是大灰狼吗？” 对面的那个声音对他说：“ 不，我是一只狗，我叫大灰。” 小红帽看不到对面这个家伙长着尖尖的牙齿、毛茸茸的身体，还有一对圆溜溜的眼睛。“ 哦，我可从来没看见过狗，我可以摸摸你吗？” 那个家伙说：“ 哦，当然可以了。” 于是他低下头，小红帽伸出手，先摸到了两个大大的尖尖的耳朵。“ 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呀？”“ 这样可以听得清楚啊。” 小红帽又往下摸到了尖尖的牙齿。“ 你的牙怎么这么尖？”“ 尖牙齿才好吃东西啊。”“ 你怎么这么臭？”“ 那是为了熏走大灰狼啊。”“ 啊，我要去外婆家，她住在森林的另外一边，你能带我去吗？”“ 好啊。” 大灰，哦，我想你听了前面的事情，应该已经知道大灰是谁了。灰心想：“ 我要和他一起去外婆家，把他们俩都给吃掉。” 于是大灰带着小红帽穿过树林继续往前走。刚走了一会儿，小红帽就停了下来。“ 啊，我感到了太阳的温暖，我听到小鸟在唱歌，我闻到了花香，多美好的一天呢！嘿，我想送外婆一些花，你来帮我采吧。” 大灰撇了撇嘴：“ 采花可真是浪费时间。” 可是没办法，因为小红帽很想送给外婆一些花。大灰找到了几朵花，递到了小红帽的手里。“ 谢谢你帮我，哦，这朵送给你吧。” 小红帽把其中的一朵花放在了大灰的头顶上。大灰顶着那朵花，他低下头，花就掉在了地上。大灰用脚踩碎了那朵花。“ 我不想要花，我讨厌花。” 他们继续往前走，他们走到了一棵果树下， 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子。小红帽觉得有点饿了， 我想要树上最靠近太阳最甜的果子，你帮我摘好吗？ 大灰不耐烦了，摘果子可真累。 最靠近太阳也最甜的果子当然长在树上最高的地方， 大灰爬上去又爬下来，这可真不容易。 他摘下了最甜最好吃的果子，小红帽拿着果子想到了大灰， 你也饿了吧，那给你吃一个。 小红帽把果子塞进大灰的嘴里面， 可是大灰吐掉了果子，用脚踩了踩它。 我不喜欢吃果子，我讨厌果子，我喜欢吃肉，吃肉。我等不及了，我现在就要吃掉你。 大灰狼张开了嘴巴，朝着小红帽跳过去。小红帽一转身，他只是听到声音，所以转了一下身。可就这样一转身，大灰狼就从他身边扑过去了。谁也没想到，小红帽的身后是个好深好深的洞。要是你或者我站在洞边上，一定会离他远远的。可是小红帽看不见这个洞，所以他正好站在洞旁边，结果大灰狼正好扑过去，掉进了洞里面。大灰狼没办法从这个深深的洞里出来。 哎呀！ 小红帽趴在洞边上，把手里的那根棍儿使劲儿地向下伸。大灰狼就这样叼着那根棍儿爬了上来。 你受伤了吗，大灰？ 哎呦，我的尖牙！哎呦，我的脖子！ 别怕疼，别怕疼，我来给你包扎一下。 小红帽从衣服上撕下一角，系在了大灰的脖子上。大灰舒服多了，他心想， 既然答应过小红帽，那我就把他送到外婆家吧。 于是大灰在前面走，小红帽牵着他脖子上的那根布条跟在后面。很快他们就到了外婆家的门口。小红帽到外婆家了，大灰转过身也要回森林去了。小红帽伸出手准备敲门，可是他转过头心想着， 原来森林也没那么可怕吗？ 是啊，森林里可怕的大灰狼现在脖子上多了一根漂亮的红布条。 唐耳朵，我今天接受了一个新任务。 怎么了？你要出国？ 不，是 你要出海啊？你要出家门？ 我要出租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电台有一个老师来做客。 哦， 他说呀，他们那儿有一个新的项目，一个新的活动，他们要接待一些动物朋友到北京来做客。 哦， 对，但是他们需要找一些地方住。 哦， 所以他们希望问问谁家有空着的卧室，可以租给其中的一个动物，让他们住一个星期。 等等 啊， 动物？ 对， 来北京？ 对， 那就到北京动物园呗。 不不不不不，他们是从动物国来访问的。 哦，是贵宾。 是贵宾。咱们家不是正好有一间空着的卧室吗？我已经答应了要把这个卧室租出去，但是我还没想好我们是请哪一位动物贵宾来住我们的这间卧室呢。我想啊，这个家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，其中还有你呀、 啊、谢谢你尊重我， 所以不能我自己决定啊，所以我就想来跟你商量一下。 我觉得的话，老虎狮子狼之类的、 哦、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这一次来的呢包括了老虎、狮子、狼、熊、狐狸、哦，好像还有毒蛇、 还有老鹰嘛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老鹰啊、好像还有， 这些就算了、 还有， 这就算了， 还有跟狼长得特别像的那个叫什么 柴、 柴狗啊，对对对、好像还有，还有北极熊，好像还有猎豹。 我觉得 对， 这样这样， 还有 有小兔子嘛。 可是这次是食肉动物访问团。 那这样吧，一个礼拜是吧？ 对对， 我 就是从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天。 我出去住，欢迎他们大家都来我们家，然后你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的。再见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呱呱的妈妈到幼儿园去接孩子，门口有一个发放宣传单的，见了人就往人家的手里边塞。妈妈就随意看了看宣传单的内容，然后就顺手放在了一边。呱呱看见了，连忙就捡起来，把它放进了不远处的垃圾箱里。呱呱的举动让妈妈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她赶紧夸赞呱呱懂事。呱呱这个时候笑眯眯地对妈妈说， 乱扔垃圾是要罚钱的。 妈妈马上补充说，宝贝儿，是是是是，罚钱呢还是小事儿，关键它是破坏公共卫生，这一点妈妈做的不对啊，你做的对，妈妈应该向你学习。没想到呱呱紧接着又对妈妈解释说， 罚钱可不是小事儿，罚了钱妈妈就不能给我买零食和雪糕了。 这一段时间天气很热，妈妈带着六岁的呱呱去公园里边凉快，碰见了妈妈的闺中好友，他看到了呱呱，夸赞了一番。呱呱一高兴呢，小嘴就像抹了蜜一样，阿姨长阿姨短的叫着。朋友呢就连忙去雪糕摊给呱呱买了一个冷饮。好久不见面了，呱呱妈妈哪能让人家破费呢，于是就对阿姨说，哎，别别别啊，你千万你别给他，哎呦，这雪糕特凉，别凉坏了小孩子的胃啊。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当着阿姨的面对妈妈解释说， 妈妈你看冰糕不凉，它正在冒热气儿呢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未名多元智能幼儿园的彭海明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捉兔。 一位爷爷他姓顾，上街打兔又买布，打了兔